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也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潮流酷儿，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DIY 三明治 ，So easy。说到 DIY 三明治，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除了要准备面包片，还要单独准备用于夹心的煎蛋、火腿之类的食物，对于懒人们来说实在是太繁琐了。不过没关系，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就带来了一款早餐利器三明治懒人机。你不用事先准备材料，即做即有。首先将三明治机通电预热，达到温度后，将吐司面包片放入烤盘中，再放上配料，例如打个鸡蛋，放片火腿以及蔬菜等等，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刷上些黄油什么的，然后盖上盖，一至两分钟后，新鲜热腾的三明治即可出炉。另外，这款松下三明治机因为采用的是封口型烤盘，做出的三明治密封性很好。 生活 听，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 进入本时段的团购时间。昨天节目稿团购特惠，买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送流动测速电子狗再送三星蓝牙耳机的特别活动非常火爆，没有想到昨天居然有十几位听众怒气冲冲打击热线，非说咱们一折团购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的活动肯定是骗人的，指定就参加不上。尾号是2696的王女士就打来电话说，一直不相信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和流动测速电子狗居然一起400块还不到。尾号是2696的王女士就打来电话说，一直不相信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和流动测速电子狗居然一起400块还不到，打电话试试看，结果发现热线车友说碰瓷了，不过报名小镜头的98就全部抱回家，这还不够，今天还要在当场加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两份大礼。您千万别怀疑自己的耳朵，您绝对也没有听错，最新款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总价4000块的车用装备，现在一起给您打一折，只要398就全部拿走，同时今天还要再额外加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两份大礼。同时今天的活动是100%没有名额限制的，就算有1000个人打进40088207271，1000台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也照样给出，还要再送出1000份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所以活动只限直播的3分钟，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88207271先抢个名额，您记好了，40088207271，再报一遍40088207271，40088207271。手机尾号是5698的吴先生留言说，是我耳朵坏了还是你们疯了呀，说今天拥有广角镜头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不仅能直接给打一折，还要再额外加送金士顿内存卡，直接插在记录仪上就能录像，这能是真的吗？还有一位啊，尾号是5657的听众也说，流动测速电子狗太实用了，不仅拥有超速提示功能，更能及时预警、闯红灯、拍照，还有那三星蓝牙耳机和金士顿内存卡，每样都是开车必备的车用装备，一样也都不能少。可是热线电话也太难打了吧，而且时间又短，到底还给不给参加呢？大家啊，先别急，活动啊绝对是千真万确，由于成本太高只能限制时间，但是现在节目稿团购特惠不限名额敞开了送，只要您在5分钟内打进40088207271，就能直接用398块的超低价抢走着最新款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207271，把金士顿内存卡和三星蓝牙耳机全部抱回家，最后3分钟您记好了，40088207271，40088207271。现在场外热线呢几乎是被打爆了，有不少车友反映热线占线严重，还有朋友说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怎么可能400块都不到呢，还要再送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打电话试试吧，根本也打不通啊，送不起就干脆别送了。大家伙啊消消气儿，没打通不要紧，今天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拨打过40088207271，系统都将自动记录您的来电，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并为您送上拥有高清夜视功能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带有闯红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以及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五份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拨打40088207271占个名额，40088207271非常好记，40088207271。最后一分钟内，不管有多少人参加，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液，要额外加送给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8207271，人人都有份儿，现在就拨通抢购吧，40088207881。 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钱是赚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有天我和我老婆聊到要生二胎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想请智多星帮忙算算生二胎的成本有多大。 这个成本分看得见和看不见两种，看得见的成本有多少呢？让我们一起来算笔账。孩子上公办幼儿园，每人每月的费用是500元；上兴趣班，每周两次，100元一次；奶粉180元一罐；主食、蔬菜、零食类，每月算500元；每周末出行一次；午餐和公园门票之类，200元一次；玩具和书籍100元左右每月；两个孩子共用，小儿子穿大儿子的衣服，或者朋友们给的，这边支出不用增加。照这么计算，养二胎每月增加的支出是2510元， 看起来还可以啊。还有哪些看不见的成本呢？ 如果你觉得这一算看起来不高，那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带孩子，其中还没算以后孩子上学各种教育补习和培训支出。如果二胎是女儿，支出也会必然增加。如果是儿子的话，也只能是省在了前头，两个建设银行长大后肯定省不了钱的。和这些看得见的成本相比，你们夫妻为孩子付出的人力成本更厉害，个人的休闲时间和用于职业发展的时间会大大减少。为了带孩子，有些出差频繁的高薪工作肯定也不能做，无形中也是种损失。理财智多星提示：虽说单独二胎政策落地，考虑到现在的生活成本和工作节奏，真正付诸行动还得三思而后行。 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 嘿嘿， 只要是。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就是这个时候人生开爱，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的爱，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yeah、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三点的大观园，来源于1984年拍摄的《红楼梦》，徜徉其中，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4站。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技术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冲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努力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安全带扣好了，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 最近有不少车主反映，在车子冷启动或者空挡后车时会出现抖动现象，检查一下发动机又没发现大问题。基于此，爱车宝典表示，有可能是混合比不合适。混合比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空燃比，是空气和燃油的混合物按照一定的质量进行混合所形成的混合物。油气混合比调配不准，在开环和闭环控制中都存在。在闭环控制的车子中，氧传感器的最低工作温度是370摄氏度，如果刚启动车排气管中的温度达不到370摄氏度，那么氧传感器不工作，这时的 ECU 就会判断失误，而判断失误就会导致其通过执行机构对油气混合点火时间的控制出现误差，减小车子的动力输出，自然的也就出现抖动现象了。 可如果混合比并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车主从气门和进气道、水温传感器等部件进行检查，因为这些地方出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 ECU 判断失误，出现抖动现象。爱车宝典专业提醒，冷启动或者空挡后车的抖动现象，最根本原因是气缸内燃烧不好。燃烧不好，提供的动力性不够，那么车子自然也就会发生抖动。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再挥洒，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 风化身超人英雄，虽然迷作一呼百诺万人迷的总统，懵懵懂懂碌碌庸庸寻遍宇宙苍穹，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我不在乎活得平凡辛苦，小重复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有时穿越同个时空，缓下步伐，再不莽撞，慢着头往前冲，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我不在乎活得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 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一个女孩毫无道理地被老板炒了鱿鱼，中午他坐在单位喷泉旁边的一条长椅上黯然神伤，他感到他的生活失去了颜色，变得暗淡无光。这时他发现不远处一个小男孩站在他的身后咯咯地笑，他就好奇地问小男孩，你笑什么呢？这条长椅的椅背是早晨刚刚漆过的， 我想看看你站起来时背是什么样子。小男孩说话时一脸得意的神情。女孩一整，猛地想到昔日那些刻薄的同事不正和这个小家伙一样躲在我的身后，想窥探我的失败和落魄吗？我绝不能让他们的用心得逞，我绝不能丢掉我的志气和尊严。女孩想了想，指着前面对那个小男孩说，你看那里，那里有很多人在放风筝呢。等小男孩发觉到自己受骗而愤怒地转过脸时，女孩已经把外套脱了拿在手里，她身上穿的鹅黄的毛绒衣让她看起来青春漂亮。小男孩甩甩手嘟着嘴失望地走了。简单生活格言，生活中的诗意随处可见，真的就如那些油漆未干的椅背，在不经意间让你苦恼不已。但如果已经坐上了，也别沮丧，脱掉你脆弱的外套，你会发现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就能够解脱，就能够拥有得到自由。 算什么，你要懂得享受寂寞，总有人为你等候，你又何必急着选择跟我走。人生苦短，把及时行乐跟我走，忍住眉头别问为什么，你只要找朋友跟着我唱首歌，就懂得什么叫快乐。跟着音乐听我唱歌，跟着音乐你要摆动，放轻松别想太多，你也可以嗨一个够。有爱情不算什么，你要懂得享受寂寞，总有 to the Metropolitan. 继续忍耐，爱只留